最终不能坚守。后来你可曾来过，可曾逗留？等候祝福不该换取的幸福，以后不敢去承认感动时的感受，对于无法永远在你左右，只能点点头。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，我们神情自若，掩饰软弱，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。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，洒脱梦想繁重反而执着，你的心谁暖和的那一步是我。是不懂腐朽，唯有等待能富有时间和流。等候祝福后还没来的幸福，以后不免回想那感动什么感受，猜测如果你出现我左右，可会点点头。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，神情自若，掩饰软弱，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。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，洒脱弄巧反拙反而执着，你的心谁暖和的那里不是我。 说起周蕙，从前她是风靡乐坛的台湾四小天后，她以一首《约定》红遍大江南北。无奈之下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周蕙渐渐远离了镁光灯的追逐。如今她回来了，带着她空灵的嗓音，与生俱来的柔美声线，抛弃了做作，抛弃了虚伪，用心来唱歌，用情来和弦。如果你了解周蕙的经历，或许更能读懂《爱的箴言》当中那一句：“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把悲伤留给我自己。”一起听到《爱的箴言》。 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是我，也是你，我将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。浪漫的欧洲情调。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。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。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艺人的标签给予他明确的印象和定位，在一定程度上也禁锢了艺人的演艺道路。偶像剧女神杨丞琳就深受标签化的苦恼，多年来苦练唱功，却很难洗脱偶像派的刻板印象。为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杨丞琳在选曲上花足心思，《冷雨夜》挑战粤语经典《搁浅》，凸显高音实力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搁浅》。 是我给不起承诺，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。我只能永远读着对吧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。我们能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。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徐佳莹的《身骑白马》成为 KTV 的热门曲目，称为经典。歌曲本身有倔强，有敢爱敢恨的强烈情绪。然而周深在蒙面唱将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气声，时而低沉悲伤，时而高亢不屈，这种勇敢追爱的真挚爱情故事演绎出别样的风格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身骑白马》。 我向前走，突然在雨脚翻桌，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，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，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。我心跳被埋呀，走散过继续。 范小姐，朋友们都说你是条女汉子，因为你说话很直，眼里容不进沙子。 音乐旅途今天最后一首歌，听到左立《范小姐》。 长得白白净净，很有气质。范小姐，你干起活来像个女疯子，男人都有点怕你，觉得你有一点强势。范小姐，你从来都不爱流泪，遇到什么都说没事没事。其实对于生活你也是一样，范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不懂温柔的女同学。如此这般那般，不过想要个家的温暖，女汉子不要孤单，范小姐。范小姐，你历经风雨这么多年，白天所有风光，夜里化为孤单。范小姐，你也期待自己的另一半，一份安全感，仅仅就这么简单。其实对于生活你也是一样，范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不懂温柔的女同学。如此这般那般，不过想有个家的温暖，女汉子不要孤单，范小姐。其实对于生活你也是一样，范小姐，你才不是一个不懂温柔的女同学。如此这般那般，不过想有个家的温暖，女汉子不要孤单，范小姐，女汉子不要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小时候，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，什么都能解决。 妈妈，我球鞋湿了，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。 妈妈，妈妈，啊！ 谁欺负你了？ 如今，超人的能力减弱了，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。 哎，我眼镜呢？刚刚还戴着，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。 我帮您找找。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。爸，慢点，我来给您按着。 爸妈，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。 两秒钟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，照亮房间，也照亮每个人的心。你可以打开一扇窗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。

独自走在路上，看着天上月亮，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。你就是那月亮，我就是那太阳，默默在你的身后，给你温暖的光。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，却后感伤远了又望，暗淡的微凉。当没有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，像月亮，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。你就是那月亮，我就是那太阳，默默在你的身后，给你温暖的光。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，却后感伤远了又望，淡淡的微凉。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星的光芒，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。哦哦，上弦月像消失的模样，却后感伤远了又望，淡淡的微凉。当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星的光芒，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，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 向。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， 爱搭节目的粉刷匠黄雅莉出现在蒙面歌王猜猜猜的舞台上时，一发声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。黄雅莉本身的声音清甜，真假音转换自然又好听，这都是她的先天条件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像她在舞台上说的，她已经有11年没有登上这样的舞台，沉寂这么久却一直没有停步。他把对生活美好的感受都融化在他唱的歌曲当中，就像这首歌满满的都是回忆、温暖、希望和释然。 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，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，难道想隐藏就能避免了失望，表白有什么可怕，请你不怕为难，不要转弯。

光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人们常说不见不散，但对莫文蔚而言，人生就是不断的再见，不断道别，再不断的重逢。不散是看不见的，这首不散不见用内敛而又细腻的情节剖析完成对离合变迁的解析。整首歌曲弥漫着告别的氛围，但是并不伤感，离开是为了更好的遇见。一起来听到不散不见。 后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。把羽葵间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如果有多看你看不见。